第113章，新题目。 早期监考官基本都是部队出身，所以像楚月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忍，除非故意夸大开玩笑，否则小毛小病的都不在他眼里。楚月如果说难受，那就真的很难受了，所以这得饿成什么样？尤霍起初还有点疑问，没想到半个小时后就有了共鸣。物理意义上的共鸣。楚月的胃抗议了一声，游霍的胃也应一声，一唱一和，差点把秦鸠听笑了。我现在心都在烧，还有点晕。楚月绕着沙发团团转，饿得坐不下来。游霍倒是一声不吭，叉着两条长腿坐在沙发上，饿成了低耗能模式。楚月转着转着，忍不住又转向了厨房。哎，对了，冰箱上那俩洋葱后来扔哪儿了？游霍和秦鸠都震惊地看着楚月。不是，你俩这什么眼神？我没打算单吃，但万一我找到点什么，还能切一下炒来提个味儿。楚月女士已经饿到开始做梦了。算了，估计你俩也不知道，我再看看吧，万一能找到吃的呢？楚月不甘心地说，哪怕就是个辣椒，我也能就地开火煸炒一下，有三五个还能凑一盘虎皮椒呢。这里也没醋啊，不然就是糖醋虎皮椒了。楚月也是自虐，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还得要口头找刺激，越说他肚子叫得越凶。咕咕声走远一些，游霍身后的沙发背嘎吱一响，他转头一看，秦鸠手肘压在上面，低头问他， 难受吗？ 一般。游霍下意识轻描淡写，说完游霍顿了一下，又对秦鸠补充道， 跟楚月说的差不多吧，我现在看到你都想咬。 这话不知怎么的听起来怪怪的，秦鸠垂下了一只手，抬到游霍面前说， 昨晚也不是没咬过，看看我们大考官的牙印。 游霍无语，胡说什么呢？在游霍麻木的盯视下，秦鸠说， 别板着脸，开个玩笑，刚刚你弟进卫生间前，我试着让镜子弄了点动静，他应该看见了。 游霍想了想余文的反应，问道， 吓死没？ 还行，稳住了。 你确定余文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？ 应该吧，看你弟的理解力了。 游霍看向落地镜，果然就见镜子另一边，余文从卫生间出来就直奔沙发。余文一边甩着手上的水，一边远远地叫， 老余，刚刚镜子颤了一下，肯定是我哥在叫我呢。 秦鸠挑着眉，欣然冒领下我哥这个称呼。 哎，怎么说怎么说。 老于颠颠跑到沙发这边， 肯定是催我把他们弄出来呗。 这次余文同学的理解能力很不错，精准地抓住了游霍他们的想法。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回到客厅。 随便写一个错误答案吧， 杨叔说。杨叔的气色依然不太好，但不像之前那样难看，显然输血和无力安抚过。 你们准备好了没？ 余文抓着笔问。余文只要写个错误的，再把它划掉，这栋楼里所谓能照出人的东西都会变成杀气，在游霍和秦鸠楚月出来之前，他们几个得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吴力揉了揉自己的胃说， 胃有点疼，可能饿的，一会儿万一有什么了，你们按照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来。 放心吧，不能让你有什么的。 杨叔转头对余文说， 写吧。 余文抓起笔，众人绷紧了神经。 镜子里楚月也不做梦了，回到沙发边等着被放出来。 我记得当时跟姐姐商量出来的答案是一。 余文自顾自地咕哝着，屋子里最多能有多少个雪莉？如果镜子里的雪莉都算虚影，算是假的，那么雪莉只有一个。余文说着，在第二题下面随手写了个零。余文刚落笔， 油火就说： 等一下。 可惜镜子外的余文看不见油火，更听不到油火说的话。好在有人伸手阻止了余文一下。 你等一下。 说话的是杨叔。余文刚写了个弧，卡在半路，一动也不敢动。 我们之前在镜子里面交换过信息，从雪莉的日记还有她父母的日记看的话，她可能已经被镜子里的自己给替换了。恐怖片总看过吧，套路来说也是这样的。 余文从没进过镜子，也没顾得上看主人的日记，他听得一惊，迟疑地说： 那答案是零？ 吴力说： 其实不太能确定，因为题目问的有点含糊。如果雪莉真的被替换了，而镜子里面的人不管出不出来都算虚影，那答案就是零。如果镜子里的算虚影，能摸得到的就算真实，那答案就是一。如果什么都不管，通通算数，答案就是无数。现在无数被排除了，零和一还不能确定。 余文想了想说： 那保险起见，我别写零也别写一好了。 他说着顺着弧形继续写，干脆写了个三。萨利和雪莉从昨天的阴影里缓过来，手拉着手出了门，一人手里拍着一个偌大的皮球，咚咚的声音一路远去，到了街对面的篮球场上。屋里的人看着雪莉的背影，气氛僵硬，没人说话。兄妹俩走后不久，纸上缓缓冒出了红色的笔迹，在三后面打了个勾，加了12分。这算什么？余文脑门上的问号喷薄而出，随手蒙对正确答案，那叫幸运。信心满满故意答错，结果居然对了，那就不是幸运，是嘲讽。遭受嘲讽，油货、秦鸠、楚月三位出不来了，家里有三个雪莉，这三件事不知道哪件更让人凉。反正叠加在一起，镜子里外的人都很绝望。油货他们是饿的，余文他们是惊的。咚咚咚的拍球声隔着街道传进屋里，两个小孩咯咯笑着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，衬托的屋内一片死寂。 三个雪莉？嘿，怎么可能有三个雪莉呢？总共就两个小孩啊。 老余探头朝着外面看过去，结果越看越让老余毛骨悚然，因为在很多瞬间忽略掉头发长短的问题，那两个小孩长得太像了，真的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。镜子里，油火拍着秦鸠说： 你不是会背雪莉日记吗？再背一遍。 逗油火玩可以，有其他人的情况下一本正经的背那些内容还是有点可怕的。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，关于萨利的那些事吧。 楚月也一咕噜坐直说： 对呀，我看到日记的时候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现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日记里面雪莉每次提到父母说的都是妈妈奖励她什么什么，爸爸给了她什么什么，她的父母好像从来不给萨利东西。 这次不用秦鸠背了，油货对某一页记得很清楚。雪莉在其中一篇里说，他和萨利打赌，雪莉赢了，萨利应该给他一颗糖，但是萨利没有糖，妈妈从来不给他糖。油货又翻了翻雪莉父母的日记，发现雪莉父母根本就不提萨利，好像在他们眼睛里这个儿子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只有一个女儿。 还有呢，雪莉掉了一颗牙，萨利也掉了一颗，乍一看是没什么，但我当时就感觉，或者说下意识觉得他俩连掉牙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 再加上这对兄妹经常说话都是异口同声的，就算商量好了，就算是双胞胎也不可能整天这么一致。镜子内外的人瞬间想到了一起，萨利就是雪莉。 等一下。 老于突然想起什么，直奔客房，其他人匆匆跟进去。 怎么了？ 见老于掀开床垫，众人都有点不解。 我之前不是困在镜子里吗？就想着能不能在客房里找到点线索。 老于招呼余文搭把手，把床垫移开，伸手在里面够了几下，说： 哎，床头这边不是有缝隙吗？我当时看到床底下有个本子，试着偷没偷到。 客房床底下的本子，要么是谁不小心掉进去的，要么是谁发现了什么藏在那里的。老于更倾向于后者。本子终于被拿出来，老于吹掉了封面上的灰，在茶几上郑重摊开。与此同时，油货他们三个面前也多了一模一样的本子，页面翻开在一模一样的位置。这还是一本日记，从执着的笔触来看，依然是雪莉的，时间却比秦鸠会背的那一本要来得更早。 2月19日，我想有个哥哥，我会叫他萨利。妈妈说本来可以有的，爸爸连上下床都做好了，可惜后来没有。什么叫本来可以有？2月22日，我有哥哥了，真开心，他就在我卧室里，睡在我下面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，她正在切卷心菜，高兴的刀都掉了。2月24日，爸爸妈妈最近很喜欢抱我，生病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，但是我没生病呀，有哥哥真好，萨利每天陪我拍球。2月25日，我问妈妈我和萨利是不是双胞胎，妈妈好像不开心，她真奇怪，她好像不喜欢萨利。3月5日，萨利终于穿了跟我不一样的衣服，我剪掉了他的头发，我们两个不一样了，我哭的时候他不哭了，还会逗我笑。3月7日，妈妈给我买了好多糖，真开心。爸爸给我讲故事的时候问我，我为什么会有哥哥，因为我许愿了，我每天睡觉前都会对着镜子许愿，不过我不告诉他，萨利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4月2日，今天拍照的时候我让萨利一起进来，妈妈同意了，我们拍了好多照片，我可以把它们摆在炉台上，或者让爸爸挂在墙上。4月15日，爸爸妈妈还是不喜欢萨利，真遗憾。这本日记虽然也看得人背后毛毛的，但显然比之前那本温和多了。大家看着这些内容，稍微一理就明白了始末。这间屋子原本只住着一家三口，男女主人以及女儿雪莉。雪莉天天对着镜子许愿，于是某一天镜子复制了一个她，就是萨利。萨利刚开始和雪莉一模一样，从长相到穿着再到哭笑表情。某天之后，萨利剪了头发换了衣服，不用跟雪莉一模一样了，萨利开始变得真实。小半年过去后，镜子再次蠢蠢欲动，这次全家都察觉到了镜子的不对劲，镜子应该又复制了一个雪莉，这次不是单纯的陪他玩了，而是取代了雪莉。可能出于嫉妒或者好胜心，或者别的什么心理吧，所以第二本日记后面画风突变。球场上那对兄妹还在拍皮球，笑得很开心，众人却看得头皮发凉。如果那是两个雪莉，那么第三个在哪儿呢？两道题目都答对，油火他们被迫又多待了大半天。宇文特地跑到镜子面前忏悔说： 哥，我不小心答对了题目，之后再怎么涂都涂不掉了，只能等到晚上刷新题目再放你们出来了，你们再稍微忍一忍啊。 楚月舔了舔牙说： 不行，忍不了， 我还是把自己关房间里吧。我现在看到这个小朋友，只觉得他细皮嫩肉，应该味道不错。你们俩离我远点，我等傍晚再出来。 楚月说完就跑了，客房门砰的一响，再没动静。 游惑撩着眼皮，目光落在秦鸠脖梗上。游惑能敏锐地感觉到秦鸠脖梗的经脉随着心脏一下一下在跳，他也很饿。 秦鸠前倾身体，看着游惑的眼睛问，还有几个小时，忍得住吗？ 游惑倏然回神，游惑舔了一下嘴唇，收回视线，淡声说， 勉强，所以我还是睡觉吧。你别离我太近，我怕睁眼看到一堆被啃过的骨头。 秦鸠很听话，就有鬼了。这个下午异常难熬，各种意义上的。到了傍晚小睡的时间点，饥饿的不安的人才安静下来。小楼里昏睡得整整齐齐，雪莉兄妹也钻在被窝里，一人一个鼓包，打着小小的呼噜，淡金色的头发翘出被窝。兄妹俩人这一觉睡得难得踏实，因为考生们答对了题目，也因为一些别的变化。晚上八点整，客厅的白纸上准时刷出了一道新的题目。一个雪莉不说话，两个雪莉笑哈哈。雪莉总喜欢玩些小游戏，比如躲在某个地方等爸爸妈妈或者客人发现。自从有了三个雪莉，这项游戏就让她苦恼起来。雪莉最喜欢藏的地方是主卧床底下的矮柜，一个矮柜最多可以藏两个雪莉，或者一个雪莉和一个皮球，又或者两个皮球。雪莉玩耍的时候总喜欢抱着球，那么三个雪莉需要几个矮柜呢？